关于助念的时间，是什么时候助念团进驻助念最合适？根据我经历的这些，或者是听大家说的，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难掌握。为什么难掌握呢？因为如果是这个往生者，他预知时至，这好办，那时间很明确。如果他要不是预知时至，身边的这些念佛的同修们又没有那个能力，能够观察出他究竟大约还能有多长时间，就这个时间就非常难掌握了。我记着那个上一次啊，大连同修们送一个老人家往生，本来觉得好像三两天就可以送走了，也可能这个念头起错了。你越想他快走，他越不走，结果送了20多天，送了20多天，把送往生的这些个同修们都累得精疲力尽，就是人困马乏了。这个往生者的本人呢，大概也不耐烦了，他的家属呢也疲劳了，所以就弄得最后收场也不好收，是不收还很难进行下去。就比较被动了。所以说这个关于什么时候这个助念团进去助念，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难掌握。但是如果有明白人，你哪怕能看出个大概都好。哎，但是这个不能随便乱说，说本来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看出来，完了我就汤家就给人说了还有几天。你就像小雕她丈夫老齐往生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准确的时间，结果有同学就说，就你家老齐就这样半个月也往生不了。所以小雕就过去跟我说，大姐呀，人家说半个月往生不了，那我都让他们回去吧。我当时一看时间呢，实际已经就那么一两个小时就到点儿了，就时辰就到了。结果我咋说，我没法跟小雕说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随便安排吧，你要把他们打发回家就打发回家，你愿意留下来你就留下来。后来小雕就把那些念佛的都打发回家了。那面刚走，有的家远的可能都没到家呢，这面人老齐往生了。结果我去找小雕要那个陀罗尼被啊，好给他盖上啊。小雕说大吃一惊，走了。我说走了。他自己都不相信。所以说这个时间，你如果你能把他看，有一个明白人能在旁边给你把握把握，看得明白一点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不宜提前太多时间。这个我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，如果这个送往生啊，你要搞成像马拉松一样，那可糟了，全都拖垮了。往生者烦了，往生的家长家属烦了，我们送往生的居士们心也起草了，他不会定下心来好好念佛的。这种送往生肯定效果是很糟糕的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应该大概有个估摸。如果说最佳时间是多少，我说最佳时间2-3天之内是最好的。说如果是3天，可能大家还不至于感到那么疲劳。实际助念是很累人的一个活儿，这我们都参加过助念都知道。哎，如果时间长了，大家一疲劳了就生烦恼了，那个效果就不好了。所以如果能掌握的准确一点，3天左右是最好的。但是有时候可能就那个缘，有的甚至念了好几个月，你看大连那念20多天都，那都最后都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你想要念了好几个月，该是一种什么境况？你就那样把人家庭的那个生活规律都完全打乱了。说你10几个、20几个人住在人家家，天天连敲带打念佛，是不是人家里人会受不了的？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它基本上掌握好。别太过早的进驻，有的居士心急，早点去吧，多念几天。 心是好的，但是你考虑整个布局，似乎这样不太合适。就是不要搞马拉松式的诵助念，不搞疲劳战术。